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设计师杨永刚。永刚你好。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这个永刚好久没来了，是吧？ 是。 那么永刚呢也是做设计师多年，所以呢对于装修当中无论是硬装软装还是这个硬装饰软装饰都是非常熟悉的。 嗯，没问题。 那么如果大家呢今天关于装修方面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把短信发来，咱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的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等待大家的短信。那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还是有请永刚，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安居方面的消息啊。 好， 先看第一条，说选址难还是管理难，共享厨房的3公里的痛点啊。一度呢被认为便利社区的居民，扶持创业餐饮商家，节约运营空间的餐饮新零售的模式，这个共享厨房，正因为呢它的软硬件管理呢不成熟而遇到了一个瓶颈。其中呢所谓的3公里的最优的配送选址反而出现了扰民的弊端。那餐饮专家也认为，除了据社区远近的分寸拿捏，还有油烟的排放、垃圾处理等等改造成本，也是企业扩张这一模式背后的压力。从投入到管理，当下共享厨房模式还欠成熟。其实这个事儿呢最初想法非常好哈，就为人们的这个早餐呐、等等各方面的来着想哈，弄了这个所谓的3公里的共享厨房。但是你发现在市面上呢一段时间的试运营以后好像全都消失了。 其实从这个共享热、这个共享话题或者共享的概念出来之后、很多方面都会引进，说涉足各个方面各个内容，包括像餐饮，包括像其他的，它会给人们带来一定的方便，但是它也存在着不成熟和趋于这种不稳定的这样一种变化。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可能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待改进吧。 没错，所以呢刚才你提到就是想 想法上非常好，但是呢可能还欠成熟哈。比如说这种距社区远近分寸的拿捏啊，油烟的排放啊，垃圾处理等等，这种东西呢咱们都要考虑到啊。确实中餐它不像这个西餐啊，中餐有的时候这个油烟的排放啊，垃圾的处理啊等等，这些真的要考虑到。 还要看根据人，有些人其实是为了尝新鲜，觉得这件事还挺好的，挺新鲜的，愿意尝试一下，但是时间长之后是否真的是必须的，它是否真的能够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其他的一些问题能够适当的忽略一些的话，这种也要再去解决的。 没错。另外在管理上呢一定要加紧监督。往往有一个好的想法啊，一个新生事物出来以后疏于管理啊，就等于是失控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说定制衣柜最好呢选用木工板。衣柜呢是卧室最重要的家具，几乎呢每天都要使用，那质量优劣呢非常影响日常的生活体验。如果呢需要定制衣柜，环保与质量优先，美观其次，那家庭打衣柜选的这个板材啊要耐用啊，质量还要可靠，那业内人士建议选用木工板。这个呢我想问一下永刚啊，这个所谓的木工板是一个什么概念？ 其实更多的是人造板材。 哦， 对，现在人造板材大概分为几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类似于锯木颗粒状的这种形式，经过高温呀、加胶来粘合在一起的，这种是颗粒板。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所提到的这个叫做细木工板。细木工板呢就是人造的一些板材，然后中间是一些木条，然后两边再加上一些胶合板来做起来的。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那个纯木头类的，然后它是把木头啊做成一小条一小条的，然后呢作为可以那种衔接的时候呢是用一种齿接状的，像手指一样衔接起来，那么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它很好的一个稳定性。其实木工板做出来的所有的最大的问题，其实最解决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木材本身更容易变形的这种问题给它化解掉了。对，变成一小条一小条，这把有应力的地方然后全部给它化解掉，所以说它的从稳定性会比较好。 但是它不管怎么样还是木质的是吧？ 一定是木头的。对，一定是木头。 像这种所谓的这个木质的人工板，它环保方面有问题吗？ 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如果是有几种类型啊，刚才那种用胶粘起来的那种颗粒板，它的环保程度一定是没有这种木条或者是齿接板的这种环保程度会更好一点。当然了，这句话也不是完全的绝对，因为到现在为止很多一些进口的品牌它也是颗粒状来去做起来的，它从这种节能环保的角度来说它也会更好。对于胶类的一种控制以及高温的技术压合，它其实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环保作用。只不过这个确确实实从相同的成本上它的造价会更高一些。 对，因为那种东西呢它是用木屑或者是这个木的爆花， 对， 最后加上胶呢给它粘制而成的。 没错。 虽然说它里边呢也都是木质的基础，但是呢它里边有胶，可能用不好的话会影响它的环保。 对，前一段时间不是还也出来了有一些是假的一些名牌，然后也还挺多的嘛。对，也是出现这种问题。也就是我们在老百姓在区分的时候不是特别好区分它的真伪，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木头，全是木头，整块的木头，那它的环保程度相对来说可能更容易鉴别一些。 那您的意思用这种所谓的木工板的话呢，就用那种木条的，还有那种齿接在一起 的，没错没错， 可能会更加的环保。 对 啊，如果用那种木屑或者是爆花啊，给它里边加上胶，最后呢压制而成的，可能这样的板的名字也叫木工板吗？这个？ 就叫爆花板。 这叫爆花板。 对，叫爆花板。但是它其实有一些大品牌或者进口品牌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造假太容易了。 对。 咱们老百姓很难甄别这个事儿。 太难以控制了哈。好的，所以呢咱们为了环保哈，选用做家具的一些材料一些建材还要注意它的环保的情况哈。否则的话呢您最初的源头不注意，整个这个大立柜打成了或者这个装修已经完了，然后你后期再用什么样的办法去补救啊，再挽救这个改变它的环保状况，那都是因噎废食的事儿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空间设计秋冬流行啊，就是 原模式成新宠了。那每一年呢，都有小范围的一个新的趋势与新流行在家居行业啊来产生。而今年秋冬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原模式啊被推上了流行榜以及呢喜爱榜。那么人们似乎呢特别喜欢的将这种循环模式的设计元素放在家里，作为一个墙纸或者是小剂量装修的一部分，用单调的色调来获得最好的效果，做整个空间的主角。就这种原模式成了新宠啊！您是做设计的，这个原模式是什么概念？ 其实那个咱们通俗上来去讲啊，就是我们在去做设计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很多的先采取，就是先提取一些元素，这些元素呢是我们之前的时候是跟家的主人共同探讨来协商定的。你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数字性的，或者说符号性的，或者是颜色类的，或者是造型类的各种形式，我们之前会由于各个的情感类的然后进行一下提取。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曾经做过的案子，就是有的业主好像就是80年代和90年代这么两个小夫妻，然后呢我们就取了他们这个就叫做80、90，那么整个的主题其实也是围绕着80和90来去做的这样一种形式。那么在家里面可能就会经常性的出现这种符号80、90、80、90，在咱们这个里边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在大背景大环境保证的一个统一和谐的情况下，会有一些循环重复使用的这些元素和设计手法在房间里边的各个空间重复的出现。这个呢也能够保证我们所有的房间里边的那个设计脉络是贯通的，而且呢就是进去之后都会有一些相同的感觉，能够知道哎，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们都是连在一起的，都是一同还一水了，这样做起来还是挺好。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在相同的小的小点的情况下重复的使用，也是在这个整个设计过程中经常性用得到的。而这种原模式呢，就是我们把它更加的这种概念化或者文字化的东西，让大家或者知道它是一种什么形式。 就更加的这个与众不同啊，有自己独到的一个特色啊。确实现在90后也好80后也好哈，他们特别追求呢自己的那种个性化啊，也许可能他那种设计原来更多的是大众的，共同喜欢的一些什么样的设计的方案哈。 很多时候就是，像我父辈装修的时候，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看看他们家那个什么样，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什么样。 对对 对, 对。 而现在人呢，其实跟那种差不多，他们不是去看别人，是从网上搜出来图片，我觉得这个图片挺好，我挺喜欢。其实大同小异。这个呢，其实都是在 copy 别人的一些感觉和自己真正就没有真正融入自己的一些情感和故事在里边，也不能够很好的去表达业主自己本身的一些素养啊、生活状态啊等等一系列，这些可能不是特别容易表达。那么我们现在在做设计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关注于业主自己本身，对，为他们进行一下私人的定制，然后找到他们自己本身特有的属性来加以表现。 没错，就现在人都是追求自我、追求个性的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私人定制也就应运而生了。 是， 那实际上在设计当中呢，也是突出他自己的这种爱好和个性，是吧？像有些小元素的体现呐，就只有他们这个装修或者说他这个家才能够体现出来。 对啊，而且其实他还可以有更多的谈资，来了之后在家里边介绍，他不能跟别人说你看我这电视背景墙多好看，就不是这样了，而是真的去给别人更深层一层。 你看这个设计哈， 对， 这 是为什么 设计的， 怎么回事，然后什么原因，然后他会把这个故事来会表达出来，那么再去迎接客人，给客人介绍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 这个蛮好的，这个对你们设计师来讲的也是一个挑战。往往他可能会业主呢提出一个构思啊，提出一个想法，那么最后成型的还是你们要共同完成哈。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3000元的装修押金，物业呢验收以后难退啊。据市民傅女士反映，今年年初她在某个小区内的租房并装修，那物业呢要求她呢缴纳3000多元的装修押金。那今年2月份的装修完毕了，并且呢顺利的通过了物业的验收，但是直到9月份，傅女士呢也没有把押金退款得到。那物业呢以负责人辞职、找不到房东等等理由多次拒绝她。对此呢，物业工作人员表示，那退还押金需要走流程。 程正在办理。其实一般在装修的时候呢，可能在小区物业里边呢会收一个押金啊，这个倒是正常的啊。但是往往比如说这个装修完了以后，在他们基本审查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这个押金就应该顺利的退还给人家业主了。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对， 有没有就是您所经历的哈，就是最后押金不退，有这样的情况吗？ 是这样的，我们先说一说他其实收这些钱都有哪些。第一个呢，可能就是装修押金。 嗯， 这个装修押金其实更多的是制约施工方、制约业主别做一些违规的一些操作。 对， 你比如说你把承重墙拆了，你把公共设施拆损坏了，那这个的话是不允许的。 嗯， 那么如果你自己下令去整改，你不整改，我们可能就会用装修押金来进行整改。 对， 对，这个其实是一种制约的一种条件。 嗯， 而物业来说的话呢，他可能会收取一个单独的管理费用，比如说像电梯的使用啊、垃圾的清运呀、包括像管理人员的这种来回巡视啊，这些费用它会有一个单独的。像我们大一点的企业、大一点的这种物业管理公司，其实对于装修押金的克扣，这个其实基本上不会存在，除非真是这种小的小物业或者个别的事情，他平时收这个物业费收的就会比较难。 嗯， 那么可能到了这个装修的时候呢，趁机捞一笔，这种情况也不能说没有，也是有可能，但毕竟是少数。 对 对，所以说我们到现在为止的话呢，第一要完全遵守物业的一个规定，因为这种规定不是某一个物业公司来独立写出来的，而是根据我们北京市统一的物业管理规定来去进行定制的，从而增加了一些可能针对于他们自己小区内部的或者是特有的一些条条款款，但这些条款一定是不违背大原则的或者大合同的这样一个条款内容。 嗯， 那么其实说实话，管理呢一定是奔着好的方向去走。那么我们所有人在去装修的时候，也别真的是为了自己的一些私欲或者说自己一些私利， 嗯， 然后来影响大众或者大家的一个公共安全，这样就不太好了。 没错，像刚才你说，收这个押金其实也是对的啊，就为了你这个制约整个装修的过程啊，这个不该干的咱们就不干啊。但是如果人家真是守规矩装修完了，那你该退人家押金就应该退啊。 这个里边其实我们一定要留好自己的一些单据，因为有些是不是单据丢失的话，那个比如说人员一变化，或者当时是没有走的系统里边，都是以纸质的形式来去走，那这种情况也会存在。就是由于你业主自己本身的票据丢失，导致了这个退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或者手续就会比较繁琐，那这个也是情有可原。 没错，所以说一些正规的哈，管理非常到位的一些小区，应该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哈。就是相对比较混乱的啊，另外的这个小区的管理呢，有问题的可能会真的最后呢不退啊，也有可能。那像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来解决呢？到什么地方去告一下或者怎么着呢？ 其实是这样，有些人的时候他不退的是怎么办呢？他会和您直接说您这样，您交了装修押金之后，我们可以抵扣物业费。现在是有这样的，然后呢他会给我们提出来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你装修押金我可以退给你，但是呢还有一种办法，就是 抵物业费。 对，抵物业费，抵那个电，如果是在那个小区里边采购的电或者水的话，你可以水费啊电费都可以来抵扣，这样一种形式其实也还好了。就是到现在为止啊，任何一个物业公司其实不太敢没有理由的明目张胆的说我这钱就不退。 嗯， 这个他到现在也是应该是不敢的。 或者说有些这个小区啊，他们人员真的是非常坏哈，他会给你找出一些辙，比如到你这装修，你这儿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但你可能稍微违了点规，然后借这个茬儿，他就不退你，也有这样的可能。 会克扣一部分吧，就是别全部退，对，退出来一些，因为确确实实有一些明确的规定，你可能违反了一些，好像感觉不是特别大，就像我们到现在为止随地吐个痰，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影响，但其实也不应该这样去做。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可能确实做了一些。又无伤大雅，又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后果的这样一件小的事情，承担一小小点的责任，其实我觉得也能说得通。 所以呢，看看怎么来解决这个事儿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说解放双手，智能家居生活。那么各种各样的智能化产品呢，是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从基础消费上升到了品质消费的阶段。对于选购家居产品的消费者来说啊，扫地机器人呐、洗碗机呀、以及更具人性化的一些智能洗衣机等等，这种所谓的不动手系列的家电是异军突起。 这可以想象啊、 嗯、 人们用这个智能家具就是使人们的这个生活呢更加的便利更加的舒适嘛，也是需要享受啊。 对，科技改变生活改变的是什么，就是让人越来越懒了。对，能少走一步就少走一步，能不去打扫这个，能不去哈这个腰，一弯这个腰就不去做这个工作、 嗯、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的话，随着这种科技越来越进步，这种机器的或者是智能化的产品一定是能够解决我们人类的很多很多的工作和劳动强度、 嗯、 那么像家里边它真的会很方便，随时随地的不用理他，他会把这些打扫得很干净。 是， 对，生活真的会给我们提高一些品质。 其实现在呢也是人们这个生活呢压力非常大哈、啊，这个工作压力也非常大，节奏也非常快，所以有的时候对于家庭的生活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顾及了、 嗯、 所以这些智能产品呢正好就是填补了这个空缺啊。商家呢也是看准了这个市场。当然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这个所谓的一些智能的产品呢有一些真的是概念化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实用价值，你买了以后花了很多钱，到家以后才发现它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 嗯、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啊，别花什么冤枉钱啊、 嗯、 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聊到这儿了。那下边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关于装修当中的那点事儿。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杨永刚啊，永刚呢无论是硬装啊软装啊还是硬装饰软装饰啊都是比较熟的，所以呢关于装修方面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呢发短信过来。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回答装修当中的一些问题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那刚才呢我跟永刚也在聊天哈，说目前应该说也到了深冬了啊、 嗯、 这个这样的季节虽然说呢还天不是特别的冷啊，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推移可能慢慢数九寒天就来了、 嗯、 那像这样的时候应该说也到了装修的淡季了吗？ 这事儿是怎么说呢、 嗯、 装修啊很多时候认为会有淡季会有旺季，但是只是人们的这种心理感受而已，很多时候是和施工的技术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 嗯， 施工技术其实到现在为止冬天还挺好的，我们觉得这个温度也还合适，因为来暖气了、 嗯、 湿度也合适，又不是那么特别的干燥，对于一些产品的一些稳定性还是挺不错的。这个时候其实都还好、啊、只是很多人会有一个担心呢是这些事情不能够一气呵成的做完， 嗯， 因为会马上面临着一个春节的一个事儿，春节这一个假期可能会安排一个月，或者有些时候会有一个半月两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可能不知所措。 嗯， 由于工人的回家呀放假呀停产呀然后等等一系列的事情他会搁置，所以说有些人如果在不是特别着急的情况下宁愿去等一等，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 踏实， 对，他去踏实了。 嗯， 但其实说实话这个时候装修我们真的觉得也还挺好的。 嗯， 我们很多时候更愿意反其道而行之。 对，而且到年底的时候呢各种的这种促销啊打折啊其实也挺多的哈。 对，因为到年底了很多商家会面临着一个什么一个业绩的要求，这个业绩的要求呢是有时候是公司领导给的，有些时候还是厂家给的，就是厂家年底分红，很多人是要拿这个钱的，你差300万就能够给你分到300万，这会让人很尴尬。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就会在现在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别大力度的年底促销，那我们就该怎样去采购的时候也能够省很大一笔钱。 对对，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好像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个时候是淡季了，那就等等吧，这个时候反而活就没那么紧了， 嗯， 工人干活其实就踏实了。 没错，其实大家都认为那个地方呢比如说是旺季呀、啊、就容易出现这个萝卜多了不洗泥、 嗯、 而现在呢大家都觉得是淡季啊，哈，这个你也不装他也不装，如果人家装的话人没准就占便宜了。 是， 嗯，另外还有一点呢可能大家现在觉得不装的话就是暖气问题、 嗯、 可是现在暖气 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了。 嗯，暖气是这样，这个现在来说的话呢，每一个单元都会有一个独立的一个阀门来控制暖气，我们可以给它找一下物业来泄水，两个小时就把所有的这阀门全都关死了，或者是有时候只有咱们自己家自己本身有一个阀门直接关死，这个我觉得都还不成问题。就像独立供暖的其实也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暖气您不用过多的去考虑，都能够去解决。咱们退一步说，真的不行的情况下，现在还有一种冷冻技术可以很好的把暖气管冻上，冻上之后再加节门都能够做得到，所以说对暖气其实不用特别的多的担心啊。然后只不过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时候装修那除了暖气之外那个其他的设备行不行啊，其实也都没关系，该怎么做怎么做，该怎么去用怎么用都没事儿。 其实经您这么解释的话呢，现在不仅是不是淡季哈，同时呢还有很多的优势在里边。 其实您再想一个，就是北京市我们要是经常会说一个保修问题，说你家保几年，北京市统一是两年，这个两年为什么定义在两年，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可能会更好理解。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北方啊冬天的时候比较冷，然后夏天的时候比较热，然后就比较潮湿，材料本身的这种应力变化是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对， 当这种变化比较明显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像开裂啊开缝啊等等这或者变形啊这种形式。所以说第一年就是出现问题，经过一个雨季，经过一个冬季之后，出了问题，该怎么修怎么修。第二年啥事没有？ 没错啊。好了，那咱们先聊到这儿，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给自己卸了妆，给自己找点快乐，一个人也有好心情，跟着梦的节拍，每一天努力的我，一步一步追着未来，喜欢自己那么一起扬飞，现在受寂寞，一个人也能开 party、yeah、天气有好有坏，热热闹闹朋友来，放开脚步我们一起去追风，喜欢自己那么一起要飞，表现到底那个我，追逐自由自在的生活，天我爱享受美好，Just be yourself，我爱 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设计师杨永刚。永刚你好。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哎， 那么永刚呢对于硬装啊、软装啊、硬装饰、软装饰都是非常熟悉的。如果呢您想装修，在装修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呢发短信过来，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来，咱们上来呢先回答蓝天大海的这个问题哈。这个他问的第一个问题说，这个壁布是什么布？比纸好吗？有多厚？分颜色吗？ 是这样啊，壁布啊现在也大概也分为几种，有那么一种壁布是什么，跟咱们的壁纸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它的材质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有纸基的，有布基的，还有 PVC 的，然后这种不同的材质，有些商家就会管这种纸布基的就叫做壁布，有这样一种形式，它的叫法不一样，然后呢它的幅宽啊其实也就是有个90左右，然后呢每一卷大概也就是小卷5.5平米，大卷那个7.2平米，也就是这种形式，但还有一种形式，这是壁布是什么呢？它是可以做到这种无缝的，它的张数会比较大，它是大概是1.5米，然后无限长。 对， 那这种呢是直接贴在墙上去之后可以做到无缝的。壁纸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缝隙的问题，这个是没有缝隙的，直接贴上去，而且还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裂作用。再好一点的商家呢，就是可以从这个壁布上面直接涂刷乳胶漆。就是这个它有一个有一定的这种质感和纹理，但是颜色如果不喜欢的话，我们可以买某一些品牌的乳胶漆加上颜色从上直接涂刷，这种形式又有颜色又有质感，也还挺好的。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一种倾向，这个就看究竟是以哪种形式的壁布，或者是哪种概念上的壁布来去定的吧。 我知道这个壁纸啊有分几种啊，像刚才您说有 PVC 的，有无纺布的，有纯纸的，还有一种就完全是布的哈。那么这种 差不多叫壁纸的这个壁布的这个布，跟咱们一般的用的这个做衣服的那个布完全是也不一样，是吧？ 其实差别不是特别的大 哦。 对，包括像您说的那种壁布的，还有那种真丝的，它其实和我们那个就是比如有一个围巾啊，有个什么之类的话，这种真丝其实是一样的，它在制作上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是吗？ 嗯， 那它也有颜色和这个花色之分，是吧？ 这种差别太大了。就是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它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种颜色，它其实也是染色来去染出来的。 嗯， 而且呢，我们有些时候再去有一些特殊需求的，会找厂家直接去定制，就是我们给他们提供出来，比如说像一个色号，然后就是一个国际 GRP 色号，然后让他们按照我们的色号来去定完了之后，或者按照我们的这个幅宽以及我们的这种纹理去做，都能够做得到。嗯， 我知道很多人的选择这种所谓的壁布啊，他们就觉得它的环保特别好。 嗯。 啊，是这样吗？ 对，环保其实到现在为止啊，除了那种 PVC 的，实话实说啊，我真的不是特别建议选择 PVC 的壁纸。 对， 它的虽然说肌理感特别的强，然后呢造价又便宜，但是它可能真的会存在着一定的 有耐用， 对，污染的问题。而且另外确实也是我们经常能够提到的一个胶的问题。现在呢更多的是鼠类胶，还好吧，还好。有些时候它对于比如说想在木门上或者想在这个铝板上贴一些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增加一些强力胶，这个时候它的污染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大。所以说第一呢，我们要求商家在这个使用过程中选择一些好一点的鼠类胶。第二呢，您别给商家这个提难题。比如说我就在门上贴，我就在玻璃上贴，我就在那个铝板上贴，别提这种要求，要不然的话他们也会满足您的要求的情况下用一些其他的手段和胶类的来固定，也不会特别的好。 对，其实如果大家用这个壁纸的话呢，一定要盯住啊，这个厂家给你用的是什么胶啊。最好用这个鼠胶，所谓鼠胶什么土豆胶啊什么这种的哈，它基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环保问题。但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一般老百姓用什么无纺布的其实就可以，因为用纯纸浆的哈，它可能是环保，但是呢确实不结实 啊，都会有它的一点的不足吧。那个看自己的喜好，当然呢像无纺布的给您档次感觉也会更高一些。然后这个也是看情况，但是有一些纸基的，比如说像它的印刷图案纹理特别特别的好看。 对， 有些人也会不一样，就是您看您究竟是更看重哪一点？ 对，什么环保啊，还有这个价格呀，还有这出来的效果呀，等等，这些看您图什么了啊。反正咱们一致认为，就是那种 PVC 的，尽量少用，是吧？ 尽量少用，对。 另外呢，这个蓝天大海还问到这个智能马桶盖哈，能使得住吗？因为这个智能马桶盖啊，确实经历了一个阶段。我记得原来从日本啊，哇，大老远的给背回来，然后呢，觉得怎么好。这个智能马桶盖实际上啊，咱们国内啊，制造这个东西完全是过关的。 对， 就是很多国外的那个东西都咱们国内的。这个智能马桶盖的话，确实它相对比较智能。比如说您这个大小便完了以后啊，它可以有热水来冲洗。另外那个盖儿上面呢，您坐上以后也比较温暖呀。有这个各种的灯光啊，反正等等吧，反正它有一些一系列的智能。当然这个东西您用得住用不住哈，反正我个人这么认为，就是智能化的东西呢，它功能越多其实特别容易出问题。 电子类的产品 一般都是这样。 电子类产品就别指望它不坏。 对， 任何东西都有坏的可能性。 没错， 就是我们再去选择的时候，就是当然了，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咱们花钱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件事儿。 是， 然后物超所值，别信，不信啊！我从来不相信这句话。您就买的稍微的好一点，它其实真的能够第一是耐久度会好一点，第二就是我们在使用过程中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的那个座圈的温度啊，还有一个座圈的舒适感觉，就是贴身子的这种舒适感觉，以及它的电机的噪音， 对， 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像它的喷头可以进行反冲和反冲洗，然后除菌作用，这种其实都还好一些。 对， 所以说我们还是觉得稍微的好一点。 对，就买一个这个大品牌的啊，这个信誉度比较好的，大家这个认可度比较高的。另外呢，我个人认为啊，就里边的这个功能啊，有一些你生活当中需要的就可以了，一些外加的没有什么这个实际 用处的，其实没必要那么多的功能啊。另外呢，这个您要是用智能马桶盖的话，一定要注意在你的马桶的这个墙后面的墙上四周啊，一定得有一插座，因为它是用电的。 对，要准备几个是，第一，当然电是必须要有的。 对， 对， 对。 但是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您要看一看您接的水是否是自来水。嗯，对，因为现在很多的马桶为了节能环保啊， 中水 流的是中水。 嗯， 对，这种中水的话，其实我们不建议可以直接接触皮肤， 嗯， 还是选择自来水还是更关键的。 对，因为它有一个冲洗的功能吧，这个马桶盖它有一个冲洗的功能。 对， 我们建议完全可以，因为现在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呢，有一个智能的马桶盖确实非常舒服啊，也确实挺享受的，但是呢，一定要选好啊。好的，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还可以呢发短信过来，咱们互相的交流啊。那从现在这个设计来看啊，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个色彩的追求啊是越来越强烈了。 嗯，这事儿是怎么说呢？其实，以前更多的时候能够希望做的富丽堂皇一点，然后觉得家里边好像我很有钱，我很怎么怎么样。但是随着人们这种水平是越来消费水平越来越高，以及对于环保的认知是越来越高，环保就是说没有必要真的刻意去做些什么。 你说这特别对，因为原来啊，很多人都是显示就是自己呢，比如说有钱，让人家看我有档次，所以装修的更多是往富丽堂皇上走。而现在说句真心话，大家也有点钱了，而且什么也都看见过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了，反而呢，那种低调的奢华呢，更加的走俏。 对，也就是每一个产品，每一个造型或者说做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定有它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做而做，都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所以说，那么这个时候把它给做出来之后，就会好很多。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随着人们对于环保的认知越来越高，有些时候对于灯光、对于色彩是最廉价、最容易出效果的一种表现手法。所以说我们到现在为止，可能对于色彩的应用会更多一些、更大众一些。 甚至我个人认为啊，就是灯光跟原来相比哈，最初的时候那种花里胡哨的啊，各种的这种灯光全用在一起，甚至都有点这种光污染的啊。但是现在呢，好像对于灯呢，就是不要多，但是一定要实用。另外呢，这个灯啊，虽然说不多，但是它用的每一样啊，都是那种经过深思熟虑的。 其实这还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究竟是为什么这儿要有一盏灯，一定是明白的。 对， 我们前期在去做的时候，要把所有的空间里边的每一个日后将要产生的物品，或在这儿将要摆放的产品，都会前期有一个心里边的一个概述。这个地方该有灯，就一定会有一个照亮的。 对， 那么这是点亮用的。我们该有一些阅读的地方，是有阅读用的。而且我们现在 就追求实用了。 对，因为它毕竟可以体现出层次，层次就是用灯光来体现出来的。那不是说像以前那一个灯光把屋子里面全照亮，这时候肯定就不合适了。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候以及特定的氛围，会采用不同照度的这种灯光。 那从您的经验来看，就是今年流行哪些色彩的搭配呢？ 色彩搭配其实是这样啊，我们说一些大众老百姓的话，关于色彩的话，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些那个国际上的一些发布的一些色彩啊，一些认证啊，包括像有一些那个米兰展啊等等都会有，都是在年初嘛。然后但是这些好多时候会给我们一种遥不可攀的这样一种感觉。 对对， 就像今年流行哪一款衣服啊，这个衣服T 台走上去就很漂亮， 可能模特穿上去挺好，但是你真的老百姓穿的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穿不出去。 对对 对，所以说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尽量别去，在装修的时候啊，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尽量别去将具有很明显时代特点的元素用在装修里边。 哎， 因为你今年好像很流行，过了三年五年突然发现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东西，但是很明显的就觉得跟现在好像已经隔了那么长的时间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不是建议以这个当下特别特别流行的实际的元素来去走，因为和我们居家离得有点远。 没错，就是越流行的东西越容易过时。 没错没错。那么这个时候对于色彩的把握，我跟您说一说您怎么办。就是说我们在去做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单独的一个色彩分析，您先要考虑一下，第一，我们这次装修有没有之前的一些产品需要用在这个新装修的房子里边的。您比如说一些家具，或者一些大的一点的这种装饰品，然后呢，或者说有一些大一点的挂画，那么这些如果要是有的情况下，您把这些先保留，保留了之后的话，您就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有的这些产品里边都有哪些颜色，您把这些颜色就给它提取出来，什么红的、绿的、白的、黑的、紫的等等，自己提取出来之后，过滤掉一些不是很搭配、不是很协调的一些颜色，就把颜色单独拿出来之后，你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它是有点跳的。 嗯， 就是把这个跳的颜色的话，或者总是觉得格格不入的那个颜色，就给它扔一边去，就不要了。对，我们从这个里边，然后再去选。第一个的是什么？就是，不是特别亮，不是特别刺眼的，就是灰度相对来高一点，不是明度那么亮的这种颜色，您可以把它定为我们房间的主色调。 嗯，哎，有点朦胧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别四处都是特别刺眼的。 对， 真正刺眼的这种情况下，您用在哪儿？用在某一个小的点亮色。 哎， 就是小物件的一个点亮，你用它就还好了。 嗯， 这个呢，其实是，我们说家里边有之前物品或者是家具，大件家具可以影响屋子里面整体感觉的这种装饰出发，您可以以这个来去走。如果要说我们家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新的，那这个时候呢，你还可以给您出个主意，您不一定要去看装修了。您看什么？您看任何的图片都可以。你像我们那个最近正在做的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主人突然间跟我们在聊天，就聊天是在哪儿？是在那个冷品店，就吃着冰激凌。 哦，冷饮店 啊，对对对对，吃着冰激凌来跟我们聊。我们聊着聊着就在聊色彩的事儿，然后他突然间跟我说：“哎，你看这款冰激凌的这个，我就觉得还挺好的。” 嗯， 我说好。我们因为冰激凌的话，它有它自己颜色，里边还会有一些点缀，比如像那个巧克力呀， 对对对， 或者是那个柠檬液啊什么之类的。嗯，然后我们说行，我就这样，我们就以它为我们的这个房间里边的色调，因为第一你看起来整体是协调，是舒服的，你是喜欢的。 嗯， 那么我们就把里边的色彩给它扎本的弄出来，弄出来之后，这个时候第一是积极向上的美食类的东西，它会让人心情很好。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都是健康的颜色。不会给我们一些不好的心理暗示。 嗯， 有些这个做完之后就总是让人觉得从里边焦躁不安，总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冲动，这种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心理暗示。 嗯，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很好的很积极的一些图片的情况下，看了之后就会让人觉得很高兴很兴奋，那我们就通过这些进行一些色彩的提取，这里边有什么颜色有什么颜色，把它提取出来之后就运用到我们房间里面去，这个最后做出来的感觉也会比较清新愉快愉悦，然后爽朗等等各种的感觉就会出来了。 哎，就说这个色彩呢是需要提取的， 是 啊，是需要选择的。 嗯， 刚才你提到一个，就是说这个色彩一定要有正能量。啊，这个咱用现在的这个流行的词儿，要正能量。 是， 您不能说这个色彩弄完了以后，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呢，会给你这个心情啊造成一种不好的影响。 嗯， 这就不好了。 是， 像有些人他可能对某些颜色是极度的不喜欢。 对， 啊，对某些颜色呢，他是极度的适应啊。这个首先要跟，这个业主啊、装修人员呢好好来商量啊。 嗯， 所以这个色彩真的是很重要的。 嗯，而且其实说到色彩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它会影响很多人，而且呢就是。作为家长来说，我们都是为人父母的这个，然后呢，这时候如果发现孩子有一些什么性格上的一些弱点和缺点的情况下，我们其实都可以通过色彩来进行一下弥补。孩子如果相对来说比较太活泼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一些沉稳的颜色，让他安静安静。如果这孩子太蔫的时候呢，我们就让他活泼活泼。这个也是我们在去环境影响孩子整体性格方面的一些积极性的一些培养，这个也是要去考虑的。 嗯，那您觉得，比如说，明年？或者说近两年哈，哪些色彩的这种搭配是一个风向标？当然这种说法啊又有点像这个流行似的哈，就什么东西呢，就是特别大家喜欢这种搭配。当然我觉得流行呢也说明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哈，咱也不太追求时髦，但是您个人认为就是什么颜色和什么颜色搭起来是比较协调的，甚至比较长久。 嗯，那个既然说到这个流行，或者说有一些是这样的话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事情从官方的这个层面来说一说。 嗯， 其实每年的话它都会有一个色彩的一个发布，这个发布是什么，是由国外的一家公司来进行给我们来宣布的。 嗯， 而这个公司呢其实也是第一是专门对于色彩有一个极具权威的一个研究和发布。 嗯，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呢它会对发布的时候其实也会对近几年的一个主要的实施的一个新闻的一个或者主要一个实施的一个点来进行一些扩散的，由这一个点引发到其他的。像最近两年来说的话，黑洞频率其实也是我们从这个 高层面上来说一直关注的一个词。而明年来说的话，我从个人来去觉得，因为明年好像还是到了我们最后一个猪年的一个事情了，然后呢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比如像我们的深蓝呀、海蓝呀等等这种情况，就是纯度比较高一点的颜色，可能也会是我们未来的一种方向的一种可能性。因为这里边第一，对于人们这种科技的感觉或者是一些未知的一些感觉，今年是什么呢，是一个紫色，有人管它叫紫外光。 紫外光、 对，但是它其实就是很多很梦幻的很科技的一些紫色，给人带来一种神秘的感觉。那么如果从这上衍生出来的话，我们觉得有可能对于海的一些未知啊，一些不同的了解啊，包括像从这个属性来说，就是猪的属相来说的话，也可能也会有一些水的元素在这里边。所以说我们是觉得比如说未来的时候，对于一些海蓝呀、深蓝呀这种情况下，也是很有可能会是一种发展吧，应该是这样说。 真是反正我今年看了很多特别时尚的东西哈、就是各种跟蓝有关跟绿有关的，比如什么这个墨绿啊、天蓝啊、蓝色啊、确实比较走俏。其实这些颜色本来在欧洲就特别受欢迎、现在咱们在东方好像慢慢也在关注了。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当然有点调侃的说法哈、就是这两年特别流行，叫做什么性冷淡风、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它装修出来是一种什么风格，好像更有灰的感觉，是吧？ 对，这个其实只是一种叫法，更多常用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黑白灰，没有那么 黑白灰， 对，没有那么特别积极的一个颜色，然后让别人去 比较冷 淡、对对对，就是相对来说做你之后很安静、很冷淡这样一种形式，所以说被人就调侃为性冷淡色，大概有这样一种形式。 但是这个颜色哈、就这种风格确实流行了很久了。 因为它真的能够在房间里边之后给别人一种很好的，比如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一个在这里边，或者说尤其是像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环境还是比较焦躁，然后呢这个工作频率又比较强，能够在里边安安静静待一待，其实也还挺好，能让人很放松。 对，所以这个黑白灰哈、这几种颜色，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有生命力的。 对，而且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会能够将这些颜色进行一下不同的那个层，就是不同的层面，有的说是中度灰、高级灰等等不同的这种明度来去调整。那么这些明度不同的变化，其实也会给人感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视觉的这种效果。而且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要跟我们自己的这种感觉，很多人就会认为，在不同的层数啊，我说的是那个楼层和朝向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考虑吧。因为毕竟北朝向的一些房子的话，它的光线可能更多的是有一点偏冷的一些颜色，而在南朝向的一些房间里边的话呢，它的这种光线能进来之后可能更多的暖一些颜色。所以说我们在去运用的时候也是更多的要考虑这些层面呀，对于外环境的一些影响啊，对于朝向的影响啊，以及日后我们屋子里面灯光的一些考虑，都会把这些作为整体的综合考虑因素在这里边来进行一些最终的实现。所以说我们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颜色的应用其实怎么说呢，挺好的，挺廉价的，但是如果运用不好的情况下还挺糟心的。 没错没错。这个东西啊，你说在装修当中它特别重要吗，也说不上哈、但你说它不重要吗，这一定是不对的。 是 啊，因为整个的这个装修完了以后，如果你色彩搭配不好的话、这个整个装修下来给人的感觉挺糟的。 是因为就是尤其是像你要是简单装修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可以随意的自己去做一做。当您真的想出点彩的情况下，一定是由一些专业人士来去做的。您比如像我们刚才是我们作为一个设计师角度需要去考虑的那些因素之一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就是运用的一个比例，这个比例不一定它不单纯的是长宽的这种数据的比例，可能是这个颜色在这个整个房间里边占的多少的比例，以及它在高位和在低位的这种不同位置的一个比例，它其实都是比例。我们也要将这种比例要给把握好和拿捏好啊。而且我们可能说一些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什么叫做对比色呀，什么叫做补色呀，可能对于外行人来说都觉得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好像听过又不知道是什么。 对对对， 这种情况下怎么去运用怎么去弄可能都会很难受。所以说如果你要选择那个重颜色的情况下，谨慎使用。 嗯，是的，所以咱们经常都有这样的经验哈，说哎呦这家这个装修啊非常的出彩儿。那往往说它出彩儿的话呢，你就发现你去看它装修的时候，它的色彩运用绝对是一大特点。 是， 嗯，所以就说明这个色彩在装修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非常感谢呢设计师杨永刚，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地 Thank you.